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最不怕的就是媒体和闪光灯，更别提这场预选赛只是网络直播而已。他沿场边溜了一圈做放松动作，虽然深呼吸了几下，但肢体动作显然仍是池小池的散漫节奏。他抬头看向看台，但还没来得及定位到东飞鸿的位置，就已被裁判要求到场中央就位。少年滑至场中，做出天鹅引颈的起始动作。他的第一首曲子选择的是雅尼的夜莺。现场的解说是由一名已退役的花滑运动员，外加一名资历不算一流但嘴皮子不错的解说员担任。 五号选手的状态不错呀。 退役运动员点头道。 他这份自信在同龄孩子里相当少见，很可贵。可不是，刚才有两个十二三岁的都麻爪了，连节奏都没抓对。 乐声初响，少年向后滑动，头发被带冰的风吹起，随他一道飞旋。摄像机的近景给到了东哥脸上，他嘴角没什么笑意，但却不显得凝重凌厉或是紧张，似是有些惆怅心事。但这种淡漠感恰和他的表演气质完全相符。起初音乐舒缓，似夜莺啼鸣，他每一步冰刀落地的声音皆与节拍吻合，舞步流畅，衔接如流水行云，难度都不是很大，却样样做得干净又妥帖。他目光中愁绪渐浓，抬手微微扶额，像是把自己向后推去。那退役运动员马上认出这个动作，语气中难掩惊讶。 下腰抱步。 那确实是最标准的下腰抱步。双臂舒展，向两侧打开的幅度都是最完美和恰到好处的。力与柔的结合堪称完美，仿佛是仰天长歌的夜莺。解说员刚想说点什么，就见东哥在抱步后极流畅地衔接了一个跳跃动作，即使是资历不深的解说员也能认出这个动作。 2A 下腰抱步接 2A 完成度三级以上。 退役运动员看向东哥的眼神都变了。完成度另说，但这个孩子对于花滑美感和艺术的理解和之前表演的小选手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他低头看了一眼选手资料，11岁的孩子，不是经验那就是天才了。场上的少年已经开始做厌世滑行，懂得花滑门道的人已经在为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展现出的水平惊讶，而更加激动的是那些实际上看不很懂的人。在这些门外汉看来，美、动作复杂、转圈多就是技术牛逼的代名词。东哥这场虽然没用什么高难度旋转动作，叫他们看的也不够尽兴，然而前两者却是做得很到位。在舞蹈最后，东哥举起右手向天空伸脱而去，随着悠扬的琴声落下，仿佛所有的月光都落在他身上。完成所有动作，掌声轰然响起。池小池出了一口长气，才觉出了疲累来，像是有一道冰从他的喉咙一直烧到肺里，让他觉不出到底是热还是冷。他弓下身谢幕，又沿场兜转一圈以放松紧绷的肌肉。061马上给他不断分泌乳酸的肌肉施以调控，从根本上杜绝肌肉酸痛的情况出现。 辛苦了。 池小池抹了抹额上的汗，自顾自笑道： 我们做得很好，是不是？ 东飞鸿想起身为东哥鼓掌，没想到第一个跳起来的是东妈，扯着嗓子兴奋不已： 儿子，儿子！ 他的呼喊声淹没在议论和喝彩声里，但池小池仍似是有所感，转头看向了看台。那张好像对什么事都不满的脸，此时却充溢着真心的喜悦。他冲东哥挥舞着手臂，而东哥愣愣站在原地，望着好像年轻了20多岁、兴奋得像个少女的妈妈。几秒后，东哥慢慢扯出一个笑脸，对妈妈挥了挥手。与此同时，061收到一条叫他有些难以相信的信息。下一秒，紧接而来的下一条信息更叫他惊讶： 小池。 池小池也看到了，他眼前的数据面板亮了起来。攻略对象楼思凡，好感值上涨8点，悔意值上涨8点。061表示，他第一次看到好感值与悔意值同步递增的奇迹。池小池的态度却很平静： 我以为他到决赛电视直播时才会看到我的比赛呢。 楼思凡他…… 池小池滑入离场通道后，一把摘下发圈，捋去了发上的冰渣。 首先呢，好感值并不一定代表爱情，而悔意值也不一定代表他在反省自己的过错。 061点头。 他之所以把贺长生当白月光，其中一条原因就是贺长生这种类型的人能对上他的胃口。 061认同池小池的判断，对楼思凡这种酷爱打扮救世主来展现他圣母情怀的人来说，这种饱受欺凌又有点酷又有点艺术气质的人正对他的胃口，很容易能让他产生保护欲。不管是李长生、张长生、东长生都是一样的。 那回忆值， 他之所以把贺长生当成白月光，还有一个原因，虽然贺长生是天才，却不是华丹人画的。 远在千里之外，沈队附近的米粉店里，楼思凡搅弄着米粉，颇有些心不在焉。他对面坐着贺长生，见他神色异常，也不掩饰，直接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有心事？ 啊，没事儿。 哦。 贺长生低下头来继续吃米粉。他不问，楼思凡反倒凑近他，唇角带笑道： 我说没事儿，你就不问了？ 啊， 楼思凡就是喜欢贺长生这点，平时看起来冷冷淡淡的，其实反应总是有点慢半拍，对比一下倒是多了几分可爱。这样欲拒还迎，一退一进之间，楼思凡就觉得和他的距离近了很多，这甚至消弭了他心中的些许躁郁。 最近的少年花滑系列赛还蛮热闹的，教练在课上组织我们看直播呢。 我们也在看，发现了不少好苗子。 你们看的都是双人滑组吧？你猜我在单人滑组里看见谁了？ 贺长生吸溜着热腾腾的米粉。 谁啊？你认识？ 楼思凡托腮看着他，似乎并不打算直接给他答案。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们两个都认识。很快，贺长生脑海中便浮现出那个站在厕所中央满眼倔强冷淡的小孩。 是那个孩子？ 楼思凡笑着点点头。那个叫东哥的孩子实在太像他第一次见到贺长生时的模样。彼时的贺长生口唇破裂，脸颊青紫，头发被薅掉了一大把，被一帮体校的小孩围着踢打。 被他扶起来时，眼里却仍是黑亮倔强，不服输的很。而且在娄思凡的记忆里，小东哥和贺长生一样孤独。他记得自己曾经看见小东哥偷偷去喂一只小黄狗，还见过他一个人溜冰，一个人发呆，一个人在父母吵架后跑到冰场休息椅上小声哭。这种善良敏感却有多次的人，最能激起娄思凡满腔的保护欲。最关键的是，那时候长生隐隐听到厕所内传来的殴打声，脸色那么难看，自己怎么能放任不管呢？ 他表现得怎么样？ 教练说让我们学学他的衔接，还是他的衔接有些地方做得比我还好呢。